晨，早晨，嚟到今朝早咧，2022年8月14日早上时间系6: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今朝早咧，虽然咧气温咧系二字头下，室外录得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90%，但系咧亦都已经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啦。朝头早咧都感觉到系应该晏啲都会有少少嘅雨啦，因为今朝早见到咧，虽然月亮仍然挂喺空中，好似有银白色嘅月影，好靓啦。咁啊，但系见到咧天上面咧都真系有一啲嘅红霞喺度咧，预示到可能天气都未必系咁好啦。今日咧大致天晴，咁但系咧都会有一两阵骤雨噶。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咧系约33度，吹住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咁啊，展望咧明日大致都系天晴，日间酷热，而本周中期咧云量会增多，有几阵骤雨嘅。提一提你咧，就系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属于1至3低水平，咁啊同埋咧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啦。今朝早翻嚟嘅时候咧，就觉得冇乜风。不过有时咧，天气同埋心情咧都好可以挂钩嘅。若然你心情舒爽嘅话，可能都会感受到无尽嘅风啦。 真的我，在那天无尽的风，冬天里完全不懂，就像孩子不牵挂地唱歌。风曾在乱挥的手转过，伴我母亲外朝离别。家乡的我，在那天无尽的风，春天里仍如冰封，吹走过去及未来万句歌。风跟风音匆匆过，有冷有暖有些不错，但是若有风抬头乍偏风跟我对坐，然后用我的心窝轻巧把它捉摸，小心地把它朝清楚，然后再望见风中暖的我。

跳，开始世间烦扰，忘了好风景不少，开始飘飘然地飘，恋爱正笑，在相识头一秒，知道自己找到了，避过世俗的街条。爱情极幽妙，幸福明白了，开始有心跳，时候到时有分晓，好风景不少，开始飘飘然地飘，感觉多妙，随便笑，某夜 开始，开始有心跳， 忘掉困扰，期待破晓，恋爱了，想共处轻飘，才相识头一秒，知道自己走。 送走了陈卓妍的正式开始，选择这首我自己很喜欢的合唱作品，继续有这种很跳脱轻松的感觉悠扬住。 你有坚持的事情，我也有我的个性，可是不让你call 我兄弟表哥去， 跟两个人有关系，你却一个人决定，情绪不定，约好见面喝香槟， 最恨别人对我不相信， 好想玩个亲密是一起做决定， 干涉太多事求精， 沟通太少是疏离， 爱有千百万想到麦克风， 三天泪狂流，三天以来受 虽然心疼，不能摊手低头，心思拉扯中 PK 寂寞。 你有坚持的事情，我也有我的个性，这次不让你， 这次不让你 call 我兄弟表哥去， 跟两个人有关系，你却一个人决定，情绪固定， 情绪固定， 约好见面喝香槟， 最恨别人对我不相信， 好想玩个亲密是一起做决定， 干涉太多事求精， 沟通太少是疏离， 爱有千百万种定义， 三天不联络，和解要被动， 不停对错，假装没冷战过，想在爱里当主 key， 要强大。 拉扯中 PK 寂寞， 三天 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Sunda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六点半，由香港电台由李明友报道新闻。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到海南指导疫情防控工作，他强调要加强全省资源统筹调配，采取更坚决果断的措施，以快制快，刻不容缓，落实各项防控措施，盡快實現社會面清零。孫春蘭考察三亞鳳凰機場、三亞市防控指揮部、三亞市第一方艙醫院，又了解滯留旅客離開指揮體系的運行等情況。孫春蘭指出，要進一步優化指揮體系，加強核酸檢測、方艙床位、隔離房間分配等的全省統一調配，对于疫情较重、资源紧张的地方加大支持力度。他又提到，因疫情滞留的大约150,000名旅客，有关方面正积极推进离岛返程，要做好滞留旅客的服务保障工作，加快进度。海南省要做好风险评估，严防疫情外溢。内地海南省爆发新冠疫情，当地政府实施封控措施，不少游客滞留当地。本港入境处表示，截至星期五，共接获27名港人求助，并已经即时透过特区政府驻粤办了解情况和提供可行的协助。入境处和驻粤办会继续与求助人保持密切联系，积极跟进事件，并按求助人的意愿提供可行协助。美国总统拜登谴责针对拉什迪的恶毒袭击。拜登在声明中赞扬拉什迪拒绝被吓倒或保持沉默，表示他和妻子吉尔和所有美国人和世界各地的人一起为拉什迪的健康和康复祈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中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历年经典片段，今日完美复刻。电视节目《金曲复金曲》，利用最新科技复修历届金曲表演，呈现更高级别的视听效果。每集更请嚟嘉宾歌手重新演绎历代得奖歌曲。今晚7点，港台电视31。 临时选民登记册和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在8月1日公布，选民可以登入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查阅资料。如果收到选举事务处的提示信，要求确认选民资格，就即刻以邮寄、传真或电邮回复，先可以保留选民身份的。8月25日截止。

相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转眼漂流是那一位，但学费都真的太贵。 听过来自古巨基加上 Eden 吕卓安《漂流教室》。 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又离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好了，我哋正式接听今朝早嘅第一通电话咯。早晨，李小姐。啊，早晨。哇，哎，你个电话嘅杂声有啲大啊，所以咧可能你要埋少少啦，好大声，喂喂声，会唔会可以睇下点样搞啲声效先啊，李小姐？因为有啲声咧，我哋听唔到你讲嘢啊。你试下再大声啲讲下先。诶，得唔得咧？喂喂。诶，我哋可能要需要啲时间联络下李小姐吓，唔知道去咗边度啦。咁我哋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先，唔紧要。早晨， 系早晨， 系啊，点称呼你啊？ 喂， 系啊， 系诶 ，OK 啊，而家可 哦系 冇杂声， 系啊，冇杂声啊，李小姐系咪啊？ 系啊系啊， 好好好，今朝早点解打电话嚟噶，李小姐？ 我咧就有几个屋企人。是这个月生日的、不好意思，我有些喉咙沙。 不紧要不紧要，我们慢慢讲。 不好意思。 不怕不怕，是有边几个、 我弟弟呢就刚刚礼拜一生日、祝他工作愉快，身体健康、另外呢我就、有个侄仔就来紧十八号生日。 是。 咁我个女咧就20号， 吓20号。 咁、我有个儿生咧就喺外国嘅，就22号生日。咁、我都祝佢哋全部工作愉快，身体健康啦、 啊。好啊好啊，希望佢哋个个都系啦，同埋咧即系疫情过咗之后咧，又可以多啲嘅联系啦。 系啊，咁仲有咧就系、是。我个儿生咧，佢就喺外国生活啦。咁嗰、那个，佢哋疫情好似好过我哋啊，冇咁犀利啦。咁、我都希望有机会去见到佢啦。 系啊系啊，希望啦，即系疫情消退晒之后咧，就无论去边度咧，飞去边度都畅通无阻啦。 系啦、咁另外我个女兒就会转一个新嘅工作环境啦、希望佢个工作会更加好，更加顺利啦。 亦都希望佢更上一层楼啦，喺啲新嘅工作岗位啦，同埋环境嘅时候咧，遇到一啲新同事啦，可以咧即系发挥到佢哋嘅团队精神啦，一齐可以共创一啲佳绩啦，咁就最好啦。 系啊，咁另外就祝我其他嗰啲朋友啊、屋企人、亲戚啊，个个都开开心心咁样，我哋迟啲可以大家一齐见下面啦。而家暂时都冇乜点见， 疫情嘅关系系嘛，即系都减少咗好多嘅聚会同埋接触啦。咁但系都希望啦，一切好起嚟嘅时候咧，即系生活如常，见面如常，聚会如常，咁就最理想啦。 系啊，咁另外我想同我家姐讲，睇下我希望喺最快嘅将来，我同佢可以一齐去 即系大家一起去游览下啦，或者我去佢嗰度一起同佢凑下佢啲孙仔啊咁样啦。 系咯，家姐喺边度噶？系 啲都喺加拿大。 哦，系啊，咁啊真系要 都几年冇见， 等啲时间先至可以过到去啦，可能。 系啊，佢个孙仔细细个，咁而家都隔咗几年，都大咗好多。 系啊系啊，呢几年都系，我都系屋企有啲即系亲戚嘅小朋友，由出世去到而家咧，可能都冇乜见过几多面啊，因为疫情嘅关系。都希望真系啦，如果真系所有嘅嘢都可以回复正常嘅时候，重回正轨啦，人嘅接触又可以多翻啲，我哋去见佢哋啦。相处的时间面对面的机会又可以多翻啲，咁就最好咯。 系啊，佢哋都有即系参加嗰啲课外活动啊，即系嗰啲做咩 ski 岭啊，或者其他嗰啲玩嗰啲人哋嗰啲咩踩单车喺嗰啲地方，唔知叫做咩 吓， 喺好高嗰度线落去上翻嚟嗰叫咩？我唔记得咗。 哦，我都唔系好知道，好高线落去上翻嚟系乜嘢？总之都系一啲运动系嘛， 有嗰啲新嘅嗰只咧。 嗱，系咯， 几好噶，都希望佢哋玩得好啲啦。 系咯，系咯，即系 系 啦，系咪即系啲花式嘅单车啦？我都唔知啦。咁啊，但系都 系咪 都希望佢哋即系搵到一啲新嘅兴趣啦。喺呢个疫情里边，其实都好多唔同嘅东西可以尝试嘅。有啲人就去学下嘢，有啲人就可能啲静态啲嘅啫。哦，我足不出户嘅，咁不如就上网学下一啲可以喺屋企做嘅嘢啦。例如我啲同有啲朋友咧，就可能上网学下整陶瓷啊、煮嘢食啊、学下插。花下呢啲咁样嘅艺术咧，都可以过下日神， 啊、 又可以揾下啲新嘅兴趣。 啊啊、我自己都系喺屋企自己即系做下嗰啲咧，好普通嘅即系运动啊，即系手术都喐下嗰啲。 系咯，咁啊可以即系叫做揾啲细艺咯，同埋又可以咧身心健康啲，即系身体又可以即系因为做运动而放松啲啦，同埋健康啲啦，锻炼下啦，个心情又会轻松啲、愉快啲嘅，真系。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大家都 系 咁样希望啦， 系啦，咁大家都保重啦，希望疫情之后咧一切回复正常嘅时候，我又听到李小姐打电话嚟啦，哇，好开心啦，终于见翻晒佢哋啦，可以去旅行啦， 系啦系啦，迟啲又有机会同你再倾下。 好啊好啊好啊，多谢晒你电话，李小姐， 好 啦，拜拜，好开心嘅，即系大家有住同一个盼望啦，就系个个都希望可以所有嘅生活如常，工作如常，咁啊最好啦，我都好希望可以去旅行。希望可以买到一张飞机票咧，来回都唔需要隔离，唔需要再额外请多几日假咧，觉得无无谓谓咁样喺酒店嗰度要休息多几日啦。咁所以都同大家嘅寄望一样啦，都希望可以疫情咧快啲就消退，咁我哋就可以生活咧重回正轨啦。听听下通电话啦，早晨， 早晨啦、 啊，吕先生，早晨， 早晨， 系啊，点啊， 好开心啦、啊，又接到电话啦。 咁今次打电话嚟系讲乜嘢噶？ 我呢个月两粒星啊！ 啊呀，两粒星， 两粒星咁多。我太太咧就十七号，我个大孙咧个月前嘅话咧就十六号，生日。我首先祝我太太啊，反正就身体健康，生活如意。 系有你嘅一定如意啦。 系啊，你话过过奖。 直情如鱼得水，如胶似漆添啦，系 啊！祝我个大孙女咧四岁生日啦，系咪疫情？祝佢咧就身体健康啦，活可爱啦，学业有学业都可以有进有成啦， 系 系啊，好开心真系。 系 好紧张，我唔知讲乜嘢。 唔使紧张，你都表达得好清晰啦。即系两个都好爱嘅女士喺家中，两个宝贝，一个大宝贝同一个小宝贝，系咪先？生日都系今个星期， 等于先个星期啊。所以我预祝佢哋，所以我打电话上预祝佢哋，我打得到个人啊，真系好好彩，真系。 系缘分咯，即系知道呢两个宝贝咧，系咪平时都为你带嚟好多嘅好 sweet 吓，好开心嘅一啲时光嘅咧？ 我同我太太几十年啦，咁又开心啦， 系咯， 唔容易几十年啦。 当然啦，而且仲要即系几十年里边咧，经历过好多唔同嘅嘢，例如即系可能啲家庭成员一个一个咁诞生啦，去到仔女啊，然之后去到孙嗰一辈啦，而家吓几幸福咧？你话恩恩脚啦，而家可以开始系咪啊？ 就唔明啊，你脚嗰只嘅，就问题讲翻我又，我真系。在这里我要借 借依我少少時間嘅話，多謝我太太咁多年，咁多年對家庭嘅付出啦。我咪耕民啦，按啊，而家屋企雖然生活都唔係太乜嘢，但係都可以過得去啦。佢咁多年嘅努力嘅話咧，就我就好衷心多謝佢嘅。同時嚟講話，我真係好，我好敬重我太太嘅話咧，佢係我哋屋企嘅家庭勇士嚟嘅，佢克服好多困難嘅，好叻嘅我太太。 我覺得你哋大家都好幸運，因為你太太亦都好幸運遇到你啦，一個好欣賞佢付出嘅人啦。即係其實唔係好多人會睇得到呢樣嘢㗎，好多人都會覺得啊，大家付出係必然嘅，大家都有努力㗎啦咁。咁但係如果另一半咧可以識得欣賞自己啦，跟住講翻出嚟啊，其實睇到你咁多年嚟咧一齊去付出，咁亦都睇到你都係一個非常之細心啦，亦都好欣賞人哋嘅努力啦。同埋我都相信咧，家庭咧唔係淨係太太一個人嘅努力去建立嘅，女先生一定都有付出咗好多嘅爱啦，好多嘅努力去建设啦，一齐去维系啦，去经营啦，先至做得到呢件事嘅。 我希望啦，而家我你知道年老啦，岁月不留人啊，就唔同以前。我希望嘅话就继续啦，继续保持啦，身体好少少啦，尽量陪一陪我太太啦。 系啊。是啊，即是互相照顾都是一种福气来的，但是最好就可以轻轻松松地照顾啦，日常的起居饮食照顾啦就 OK 啦，这样就最好咯，是不 是我大孙女呢，她比老师赞她态度读书态度相当好的。咁我希望她继续努力啦，做好榜样给她妹妹看啦。 是啦。 咁个妹妹呢可以有好榜样，好榜样啦， 一定会嘅，身教好重要嘛，所以你哋咧，即系上面嗰啲教得好咧，下面一辈一辈传落去咧，就一路都教得好噶啦。哎呀， 你好识讲嘢啊！ 你唔好咁讲，我都系照事实讲啫，即系见到你哋个个都系咁样，哦，咁真系好啦，即系都好欣赏，同埋都要学习下你哋，即系唔容易，我觉得要去经营一个家庭，即系大家点样去维系几十年嘅日子啊，然之后再去到好多唔同嘅挑战同难关嘅时候，大家都可以咁样去维系咧，好难得。 真系唔容易，真系，因为点解咧？我睇到咁我年纪大咧，就睇到唔少个案啦。 系 真系咁几十年唔系咁容易啫。 系啊， 我都希望你同你 我家庭系嘛？你想讲 家庭啊？ 都可以开心啦，一定会嘅，一定会嘅。每个人都有自己嘅岗位，我觉得。咁所以如果知道自己嘅定位同埋岗位喺边度嘅时候咧，无论你有冇个角色啦，或者肩负任何嘅责任咧，我相信都可以做得好好嘅。 系啦， 要向你学习啦。 我心情太紧张， 唔好紧张，唔好紧张。讲完啦，已经表达啦，已经表达完了。 好啦， 多谢晒你电话，祝你哋继续幸福啦，拜拜。好啦，我哋把握时间啦，再听下一个电话先。早晨。 早晨啊，我是秀姐。 啊，秀姐早晨，点 啊 ，Bobby。 我好中意听你把声啊。 系咩？ 系啊。你仲有其他咩节目做嘅咧？ 啊，我仲有星期一至五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 啊，系啊，我听过啊。我多数听第五台嘅，不过咧礼拜日咧我就听到你好听嘅把声， 多谢。 但系啲时间太短啦， 太短了，要做几耐啊？ 即系听，即系同我哋啲听众讲电话咧， 系我都想多啲时间，真系 得一首歌咁少。咁系啊，我想祝我个孙女咧听日生日啊，大嗰个孙女 啊， 系啊， 叫咩名啊佢？ 他叫榮芝， 榮芝， 敏芝 ，哦，好啊， 敏芝， 嗯， 啊，祝他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听教听话啦，我好挂住他们， 点解嘅？因为他们在远方，唔通？ 唔系，喺香港， 哦， 但系我个女，好唔得闲，成日约佢咧。唔系呢度啊，有唔得闲咧，就话呢那度唔得闲，所以咧都好少见到佢，所以都好挂住， 明白明白， 系啊， 总会有见面嘅时候嘅，我觉得。同埋，就算见唔到面，都希望啦。今朝早透过呢通电话咧，将你嘅祝福同埋你嘅爱，透过大电波可以发送晒俾佢哋咯。 系啊系啊，我都祝佢咩啦，家庭幸福啦，即系唔多见，但系都咩咯。 是都是一种盼望来的，我成日都觉得。即是有时一家人呢都是的，有好多人都是可能最少离多啦。无论因为地域上的差异又好啦，或者一些时间上未必配合到又好啦。 配合不到啦，他们有工作忙，又即是读书一些，他又不喜欢我时时上他家。 喜欢要一些空间，不要上来啦，可能又怕你辛苦啦，是不是？ 是啊是啊，哪个辛苦他说你是哪个辛苦，这个辛苦这样，即是很多藉口推搪我咯，所以我都没什么机会见他们。 都唔紧要嘅，我相信咧总会有个时机嘅，总会有时机见嘅，系等几时咁解嘅啫。即系可能你唔知喎，突然之间有一日咧，我突然间攞到个长假啦，可以陪你去旅行添咁，咁可能嗰段时间又会有咯。 几十年嚟，我都系同佢去过一次旅行啫。 系嘛？但系其实好难讲嘅，人嘅际遇好难讲，即系我哋永远唔知道其实几时会发生啲乜嘢事情。 唔知佢唔中意我啊，一话唔知啊，我 唔会嘅，唔好乱谂，唔好乱谂，傻嘅，一定唔会。点会咧？自己妈妈点会唔中意？傻的， 我觉得是咯， 不会不会 感觉，嗱佢一定冇约我噶啦，我只有我约佢啫，约佢咧阵间又话呢，呢个忙啊，那个忙咁样， 所以就只能够等佢冇咁忙啦。我相信工作永远都系会有做完嘅一日嘅，所以我哋咁样谂啦，唔好乱咁谂啊，自己先知先知。 好似上次我约佢噶，佢话同佢个女去街啊嘛，咁我话。我又去啦，咁样即系大家一起去啦。佢话唔得闲陪你啊，你咩啦？咁样咯， 唔怕唔怕，总会有一啲可以解决呢啲可能系误会啊，定还是系即系时间上配合唔到嘅事情嘅，等机会。 所以我想我今朝打嚟嘅勇气咧，其实我都想忘记晒一切嗰啲嘢嘅。咁咧我听到你把声好好听，同埋咧你回复啲听众嗰啲话题咧，好正面，同埋好即系好流利咯。 唔好客气，多谢你，多谢多谢，希望可以俾到多啲正能量同埋开心嘅感觉大家啦。 所以我都有时自己即 系 叫自己放 开 啲咯， 系啊系啊，每个人都会有好多烦恼要放开嘅。可能你听到我好开心嘅背后，我亦都有啲烦恼，我都喺度向大家学习紧，所以 唔系啊， 真系噶， 你好正能量啊，你真系 多谢多谢，系咯，希望可以透过大电波将呢啲正面嘅能量可以分享俾大家啦，即系大家 可以听到你嘅神光第一线。 好啊好啊好啊，有机会啦，你快啲听下二台啦，二台朝头早星期一至五。 系啦，咁样好啦，唔该你， 多谢晒你电话。 希望你呢个星期日嘅咁嘅节目咧，可以延长少少咯。系咯，你真系播好少歌啫嘛，你六点钟开始，就播到 六点半头先 系咯，六点半得几首，跟住听听众嘅电话，跟住咧同嗰个姐姐 吓先生， 系咯，讲好多嗰啲菲律宾嗰啲嘢， 印尼系，迟啲都会有唔同，有唔同嘅国家嘅元素加入 系，可能你哋嘅节目咧嘅主题咧就想。听下嗰啲姐姐嘅心声啊，系咪要咁样咧？ 都有唔同方向啊，你稍后留意一下啦，我哋又会有啲新尝试噶啦，之后 好啊，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拜拜。我哋得翻分零钟啊，睇下听唔听到最后一个电话先。早晨， 早晨啊，你哋好啊， 系啊，点啊？ 听到我把声啦，应该认得我啦， 认得啦，我哋要赶紧讲啊，但系 我琴日去检疫。冇电梯啊！ 哎哟，咁点算啊？要行楼梯啊？ 唔紧要，今日去。唔紧要，我一人好有耐性嘅。仲有一样嘢，我好关心我屋企人啊嘛。有咩事，尽量静低解决。我好多谢我嘅 Kevin 咧就系我嘅儿生嘅太太。我又好多谢我啲朋友，同埋我讲翻我以前啲嘢咧，佢哋好记得我嘅，带佢哋欢乐，开 party。九月三号，我朋友龚小姐，龚宝珠生日快乐。我妈妈九月十一号生日，中秋节，

时间来到早上的7:08，欢迎你收听第二小时的 Beautiful Sunday， 听紧的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咁除了直播室继续有林慧 Barbie 之外，亦都要同 Sansa 咧讲一声 Selamat pagi 格 Sansa， Selamat pagi 格 Barbie，Selamat pagi 好哥 ，Selamat pagi 德曼。 星期日朝头早咧，而家室外气温咯，录得系27度，相对湿度系90%，伴随住嘅咧就有酷热天气警告，系咪即系意味住出边都几热辣辣咧？你翻嚟嘅时候， 我翻嚟嘅时候 OK 嘅。 嗯， 而家我喺室内咧，都系觉得系凉凉地嘅。 我见到你披晒丝巾咁样， 冇错。咁出边都仲系 OK 嘅，但我觉得真系下昼嘅时候会好热咯。 系啊，咁所以即系大家如果外出嘅时候咧，都可以留意一下个天气啦。因为我知道咧7:00嘅时候咧，好多嘅外佣姐姐已经会出街啦。咁今日最高气温咧约33度，而且咧就会系有一两阵骤雨嘅。咁所以咧喺衣物嘅选择方面咧，唔好拣啲落雨湿湿好唔适合着嘅衫啦。喂，我想讲咧，我近来真系发现咧，其实印尼姐姐嘅服装咧，某程度上系几可以适合避暑啊。一来嗰个质地薄啦，二来其实咧遮紧啲身体部位咧，反而冇晒得咁热咧，仲舒服啲添。 嗯，但系我觉得咧，而家嗰啲啊，有啲你觉得系薄咋，但系佢又唔系好透气嘅。 嗯， 系咁，如果系用翻传统嗰啲咧，用翻系棉质嗰啲咧，反而系会好好多。 嗯， 如果唔系得个靓啊薄啊，但系真系喺个质地系 polyester 嘅咧，我谂佢会好焗啦。 系啊，所以即系大家出外嘅时候咧，都要多多注意啦。穿搭方面啦，或者系咧装备上面，例如今日有一两阵雨，就当然要遮不离袋啦，都要带定把遮或者系相关嘅雨具咧，咁就可以避免到自己会冷亲啦。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先生，我问下你啊，你多唔多朋友咧会用打电话嘅方式嚟联络你嘅咧？ 有噶， 真系有嘅， 有嘅都仲有嘅。 咁但系 打俾我系仲有，我都会打俾人嘅。虽然而家系兴系打嗰啲 信息啦， 系啦，信息用啲 apps 嗰啲，但系我都仲会打俾人。 咁你系好熟嘅朋友，有紧要事揾佢嘅时候先会选择打电话，定还是系咧所有朋友嘅接触，或者譬如我当通知你，我听日约你12点喺边度边度等咁样，你都会用呢一个打电话嘅方式去到联络个朋友咧？ 如果要倾得耐啲嘅就打电话嘅，如果系约人啊，有啲几时几时啊，有啲日子啊、地方嗰啲咯，我中意打嘅，因为会睇翻啊嘛，唔记得嘅时候会 check 到。 都系，我都觉得系噶，即系信息嘅方便嘅地方就系可以俾你之后再睇翻嗰啲相关嘅资讯啦。好似话约咗喺边个地方啊，如果系有详细地址啊，或者系边年边月边日嘅时间咁样，咁啊真系比较方便一啲嘅。咁但系咧打电话咧，我其实又好似你咁样讲咧，我都系噶。如果啲耐冇见嘅朋友想联络咧，我都会首先我会发个信息先嘅，得唔得闲啊？而家讲几句得唔得啊？不如打俾你啊咁。咁如果发觉对方都好得闲嘅话咧，咁通常对方已经自己主动会打咗电话嚟倾电话噶啦。咁但系咧我自己都真系少咗好多机会同啲朋友倾电话咯。即系一来工作就忙啦，二来咧就觉得生活上咧好似咧啲时间都唔系好够用啦，净系留俾屋企人啊，或者系留俾小朋友啊咁样。不如咧就即系将朋友嘅嗰啲沟通联络咧，就可能咧加插咗喺啲信息里边，就简短咗啦。文字上始终唔会话打得好长啦。咁同埋咧，因为而家好多信息咧，嗰啲 apps 咧都有啲录音信息嘅功能咧。咁偶尔都会好懒惰咁样，就将嗰啲咧自己想讲嘅详尽嘅情况咧，就可能以一个录音嘅方式咧就送出去咁样。咁所以咧就反而咧会变成咗系咁嘅状况咧，就咁样去联络啲朋友咯。咁好啦，我问下你先，格先生。有冇试过收到一啲你觉得系自己识嘅朋友，但系咧就系用一个好陌生嘅电话号码打俾你咧？ 我又冇试过 ，Larry。但系如果系陌生电话打入嚟咧，我唔识嗰啲咧，通常我都唔会接嘅。啲信息都系如果系我唔系咁sure 系嗰个人嘅咧，我会 check 翻嘅。会揾翻用佢个旧嗰个电话，好似你之前揾我嘅时候，我都会好似系咪佢嚟嘅咧？阿爸 B 突然间有个新电话号码， 系啊系啊系啊， 我真系觉得唔知系咪佢嚟嘅。 我会咁谂。都系嘅。我自己咧都同你差唔多嘅个警觉性。如果系一啲陌生嘅电话号码咧，特别系某一啲字头咧，你知道而家咧其实固网电话嘅字头已经唔系净系二字头啦，以前好耐之前就二字头系咁啊，而家有三字头啦，有五字头啦， 四字头都有， 四字头都有，咁手提电话咧，以前系初初九字头啦，后屘六字头啦，而家咧。仲有冇其他字头咧？ 同埋四咯， 系啦，都有。咁好啦，于是乎咧，喺一堆咧，即系咁新兴嘅电话号码里面咧，我自己咧的而且确系有啲偏好嘅。嗰啲九字头、六字头咧，即系如果我当手机号码咁计啦，或者系二字头嘅固网电话咧，我系会听嘅。 系 其他字头我全部一律都唔听嘅，所以咧我自己都有经历过有一啲状况系。真系有人系揾我唔到嘅，会，因为我觉得嗰啲电话应该系，一系就广告啦，一系就可能系问卷啦，一系就可能系啲宣传嘅电话啦，或者点点点啦咁。但我最近咧都收过一啲嘅电话咧，我听完之后都觉得有啲匪夷所思嘅。我头先咪话个原则系话二字头、六字头、九字头我会听嘅。 好啦，我最近收过有一啲咧系手提电话号码，因为咧我知道我女女嘅学校咧，嗰啲老师咧系会用一啲自己学校派发嘅电话卡咧去打电话俾啲小朋友嘅家长嘅咁样。咁因为我又好担心，因为女女可能喺学校会唔会有啲特殊嘅状况咧，先生会通知你噶嘛。咁所以咧，对于呢一啲即系似系有机会系老师打电话嚟嘅电话咧，我就唔够胆唔听啦。因为我真系试过咧系唔听，然后个老师就表示揾唔到我啦。咁我后屘就唔够胆唔听啦，因为惊有啲咩突发状况啊嘛，特别系可能有啲自己会紧张啲嘅时期啦，都可能都听啲电话啦咁。好啦，跟住我听到嘅时候咧，我就发现哦，原来而家咧嗰啲唔知系真定假嘅机构咧，都会用呢啲字头嘅电话去打电话俾你，包括做咗一啲宣传嘅策略啦，做咗啲问卷嘅调查啦，甚至乎咧嗱，我琴日啱啱接咗一通咧，就好得意嘅。讲得出你姓甚名谁啦，即系讲得出啊，系咪你系边个边个啊，咪林慧啊咁，哦系啊系啊，跟住下一句就系、我之前同你倾过，嗱佢琴日打电话嚟，我接到嗰个咧就话贷款，咁我好明显知道自己从来冇试过贷款啦，咁我就知道一定系假噶啦，因为我都冇贷过款，你何来同你倾过贷款咧？咁于是乎我就会收线啦，咁好啦，咁但系咧有好多人咧咁啱线，可能啱啱遇着刚刚咧。可能佢真係曾经试过贷款呢，借过钱呢，咁可能呢听到我琴日嗰啲电话嘅时候呢，就未必会好似我咁即刻收线啦，因为佢都可能会諗下啊，会唔会真係之前联络我嗰个人呢，会唔会係我之前即係做緊嘅一啲银行嘅手续有啲问题呢，咁就可能有啲危机㗎喇喎。 但系如果系打电话嚟话系送货啊，有啲嘢嗰啲，我哋成日都会去嗰度咧，系啦买嘢啊，真系要等送货咧，我觉得真系都会中招嘅。 嗯， 又平时讲噏到自己个名嘅话，所以而家咧，但系我同格 Barbie 咧都差唔多嘅，但系我就劲过你啦，即系二字头乜字头，如果唔识嗰啲咧，我都唔会听嘅、 嗯， 因为我自己觉得咧，如果真系咁需要揾我嘅话咧，你唔会打一次啦，打一次唔得打第二次咯。如果有两次、三次嘅话，都系同一个 number 嘅号码打。翻去 check 翻你揾边个咯，咁样。如果唔系嘅话就唔咯，唔听咯。所以咧真系有困难噶，如果真系 系嘛， 要揾到 要揾到自己有困难。咁我都即系有时都担心，可能真系有啲紧要嘅事情会揾嘅。咁所以最近我自己都尽量啦，喺啲陌生嘅电话号码咧，可能我都唔紧要啦，都听一听系乜嘢人揾我啦咁。但如果有啲电话号码咧系重复性咧，你认得佢个号码咧咁上下，有啲真系特别容易记噶嘛。咁我就真系会选择唔听咯。咁希望可以避免咗一啲咧。受骗嘅情况啦，或者系误导陷阱啦，因为始终咧，我知道除咗话香港朋友收到呢啲电话咧，印尼朋友啦，或者系好多家用姐姐咧，尤其是佢哋咧，因为用嗰啲电话卡咧，嗱，我唔可以话叫做太空卡啦，但系大部分人咧的而且确嚟到香港先至办一啲咧系家用姐姐嘅电话卡。咁而且咧，好多都系譬如啲儲值卡啊，即系入錢落去嗰啲啦，又或者系咧，真系買一張電話卡之後咧，先至再去做嗰啲嘅實名認證，即系之後而家要噶嘛，電信商咧都會要求佢可能上翻一個網絡，然之後就登記翻自己嘅一啲個人資料啊等等啦。咁當然咧，都有聽過好多家用姐姐就係去到嗰個步驟，其實佢哋唔識上嗰個網啦，或者睇嗰啲嘅説明嘅指南嘅時候咧，又會有少少困難啦。咁呢個就後話啦。咁但係咧嗱，其實而家遇到呢啲情況就係啦，我諗緊啊，好多嗰啲電話卡咧，我都有問過，因為咧曾經我屋企嘅家用姐姐都有買過啦。咁佢就發現咧，當佢去安裝一啲嘅，譬如話通訊軟件啊，或者係一啲咧瀏覽嘅服務指引嘅時候咧，咁我就話啊，發覺咧註冊唔到，又或者係咧註冊嘅時候咧，好多時就會連結咗個舊帳户咁樣，而嗰啲舊帳户咧就唔係屬於佢自己本人嘅咁，咁於是乎咧就連帶到佢收到嘅一啲相關嘅信息咧，都有機會未必係俾佢喎。嗱，譬如我之前家用姐姐就試過啦，係買咗一個電話卡翻嚟咧。那個電話號碼咧就係一個女士另一個嘅用戶嚟嘅，咁而且有咗嗰個女士嘅一啲資料喺裏頭添，係啊，咁於是乎呢啲情況亦都係，可能大家未必有預料到會有呢啲相關嘅狀況，因為嗰啲電話號碼應該係循環咁樣，可能隔咗一段時間 咁樣循環得， 係啦係啦， 夠耐， 即係如果你話隔咗兩三年，咁可能某一啲嘅通訊帳戶咧就自己會幫你註銷咗嗰個帳號啦，因為話凍結咗，譬如可能兩年都冇用過啦咁。咁但係而家似乎咧就未去到呢一個期限啊，所以咧依然都仲會存在呢啲問題咯。 因為我哋有班朋友 朋友啱啱都係話咧，有個咧就收到個電話係外國打嚟嘅，後屘好長嘅個電話，咁後屘咧去 check 翻咧呢個係某個非洲個地方打電話嚟嘅，咁佢夠膽啊去接啊去聽啊，但係話好奇怪。话系非洲个地方啦，但系听嘅时候咧，嗰个人咧系讲中文嘅。咁啱我嗰个朋友咧系唔识讲中文嘅，就后屘咧讲喺嗰度七秒钟咧就收咗线。咁后屘 唔知讲乜啊嘛？ 唔知，但系佢大家喺个 group 嗰度倾咧，就话系咩情况啊？而家点解咁样？我哋就笑佢，你咁多朋友嘅喺外国。 系啦，有华人朋友喺非洲都挂住打电话翻嚟同你报平安 咁 啊嘛。 系啦，咁就系大家喺嗰度要。 都系嘅，其实都可以即系睇下一啲，譬如话我哋警方嗰啲防骗资讯，有时都会有提供嘅。某一啲小册子啊，或者系某一啲月刊咧，都有提到咧。其实某一啲字头，又或者咧某一啲手机型号咧，其实系可以显示到嗰个来电者身处嘅地方嘅。譬如我之前都收过系咩唔知乜嘢中东啊嗰啲咁样相关嘅一啲字头同埋号码啦，亦都有收过一啲啦，系即系可能大陆一啲地方嘅城市。嘅电话啦，咁我自己就会觉得啊，我都几肯定我冇朋友身处喺呢啲地方咁，所以我就唔会选择去听啦。咁后来我都有听过一啲朋友讲话，其实而家咧嗰啲呃人嘅集团咧，唔系一定系身处嗰个地方先至会打得到嘅，可能佢哋自己都会有一啲本身嘅软件啊，或者系啲仪器啊装备咧，系可以令到嗰个电话打出嚟嘅时候系显示喺嗰个地方咁样。咁所以即系都要好小心留意嗱，就算。好似我咁啦，我今朝早就分享咗话，我因为从来冇遇过呢啲情况啦。首先我既冇去即系头先讲贷款啦，或者我亦都冇朋友系身处喺某一啲地方嘅，咁我可能就好冷静啦。咁难保譬如话印尼姐姐咁计啦，可能佢咁啱先有一日收到嗰通电话系喺印尼打电话嚟嘅，譬如四水咁样，咁佢可能都会谂下，咁啱就喺呢度打电话嚟，有机会都系我识嘅人嚟噶。騙徒亦都係啦，即係好聰明嘅，通常都會話：認唔認得我啊？我係啊邊個邊個嗱，好中意咧就係講一啲親戚關係啦，即係我係表哥啊咁。跟住你都諗一諗，我有冇呢個表哥咧？到底會唔會係有？但其實我唔肯定，唔記得咧。咁其實都可以咧，某程度上咧，令到你同佢講耐咗嘢嘅。咁亦都有機會係即係從你同佢傾偈嘅對話當中咧，又會再戳到多啲你自己嘅狀況啊出嚟啦，甚至乎係個人資料，可能亦都可以透。透过呢啲嘅网络一通电话咧，可能就可以盗取咗你嘅资料啦，各样嘢啦。咁所以咧，奉劝大家真系要小心啲，任何嘅信息啦，或者系任何嘅一啲电话咧，都要核实清楚，即系谂清楚到底系咪真系真确咧，先至好提供自己个人资料同埋讲自己个人嘅情况。千祈唔好谂住咯，话我唔俾啲护照号码或者唔俾啲 Visa 嘅 number 去咪得咯咁。其实唔系噶，所有嘅个人资料都要好好保护啊。 Kelabu, aku suka caramu tertawa riang saat kau datang menyambutku. Aku suka semua perhatianmu. Aku suka caramu menjaga diriku. Aku suka semuanya tentangmu. Yeah, engkau dan aku tercipta untuk jadi satu.Tentang kamu Du-du-du-du-du-du Du-du-du-du-du Du-du-du-du-du Aku suka caramu menahan diriku Saat ku kan pergi jauh Aku suka caramu membuatku cemburu Untuk dapat perhatianku Aku suka caramu memanjakanku Aku suka caramu meyakinkan aku Saat aku merasa ragu、wow. Engkau dan aku Tercipta untuk jadi satu Engkau dan aku Ku kan selalu jadi milikmuBersinar selamanya Aku 的灯灯感悟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今日视察后巷卫生黑点之后，将会会见传媒。政府日前宣布，今日起展开为期三个月的打击卫生黑点计划，清洁全港600多个卫生和街道管理黑点，重点打击垃圾弃置，并且成立夜间灭鼠队，提高灭鼠成效。领导有关工作组的卓永兴寻日提到，本港有卫生黑点存在19年，反映清洁工作做得不够彻底完善，日后需要做好宣传教育。北韩外务省批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有关支持北韩完全无核化的言论，认为是缺乏公平公正，违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义务，对此深表遗憾。古特雷斯日前与南韩总统尹锡悦会面，提到支持北韩实现完全可核查和不可逆转的无核化，认为对实现地区安全、和平和稳定是至关重要。北韩外务省发表声明，表明不能够接受古特雷斯的言论，言论亦都不能够代表国际社会的公正立场。美国和他的附庸势力吹捧的所谓完全可核查和不可逆转的无核化，要求平壤单方面解除武装，是侵犯北韩主权，北韩完全拒绝。声明奉劝古特雷斯在朝鲜半岛局势极为严峻的情况之下，不要火上加油和发表危险言论，应该多做有利解决问题的事。俄罗斯外交部官员说，暂时看不到与美国恢复正常关系的理由，又说美方必须尊重俄方的利益才可以修补两国关系。俄罗斯外交部北美司司长达尔奇耶夫接受塔斯社访问的时候又说，美国国会讨论可能宣布俄罗斯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美方若果这样做，将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令到两国外交关系受到最严重损害，会导致两国关系降级甚至断交。达尔奇耶夫说，美国越来越成为乌克兰局势的直接当事方，但是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没有造成重大影响，行动目标将会实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有一两阵的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中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pertengahan hari panas paling tinggi mencapai 33 derajat dan juga ada berhembus angin ya. Dan besok juga umumnya cerah dan di pertengahan hari juga panas, sedangkan dari pertengahan minggu akan berawan dan juga ada hujannya. Makan siang apa ya? Ada nggak yang ringan, sehat, dan bergizi? Dulu aku selalu memilih makanan yang tinggi gula, garam, dan lemak. Sekarang nggak lagi. Sering makan makanan tinggi gula, garam, dan lemak mempercepat sklerosis vaskular atau pengerasan pembuluh darah dan penimbunan lemak. Juga menaikkan tekanan darah. Semua ini meningkatkan risiko penyakit jantung. Kebiasaan pola makan buruk adalah salah satu faktor yang menyebabkan penyakit jantung. Selain itu, ya merokok dan minum alkohol. tentang alkohol ya, itu mengandung racun dan zat penyebab kanker. Dapat mempengaruhi aktivitas metabolisme karbohidrat liver dan juga tingkat gula darah, sehingga menambah kemungkinan menjadi kelebihan berat badan dan penyakit diabetes. Pasti sudah tahu tentang itu kan? Kalau merokok, bisa mempercepat detak jantung, menurunkan kandungan oksigen di jantung, dan langsung mempercepat sklerosis vaskular. Kenapa aku tahu banyak tentang penyakit jantung? Ya karena aku baru saja ikut keanggotaan gratis di Pusat Kesehatan Distrik atau District Health Center. Serangkaian seminar tentang hidup sehat seperti lokakarya tentang cara menurunkan asupan garam dan gula, cara masak sehat, dan lain-lain diadakan di sana. Juga ada layanan konseling yang membantu berhenti merokok dan minum alkohol. Mencegah penyakit jantung jadi lebih gampang. Mari mulai hidup sehat bersama District Health Center. 台话你知， 表弟夫兄弟， 格芭比，格先生。 好，这个时候呢都要麻烦格先生同我哋讲一讲啲重要嘅信息、哦。首先第一个呢就係关于一啲呢电器安全嘅须知、哦。 Semua peralatan gas yang digunakan di rumah tangga di Hong Kong sejak tahun 2003 sudah harus yang mendapatkan izin dari Electrical dan Mechanical Service Department dan ada stempel GU. Jadi kalau seandainya peralatan gas di rumah yang tidak ada stempel GU berarti sudah kadaluarsa, mendingan diganti dengan ada yang stempel GU-nya. Jadi kalau seandainya untuk keamanan harus diatur inspeksi keamanan untuk instalasi gas setiap 18 bulan ya. Kalau untuk informasi pergi ke website EMSD untuk detailnya. 咁另外咧就要讲下保护儿童啦嘅一啲相关资讯嘅。 Nah, kekerasan dalam rumah tangga itu bisa membuat perkembangan generasi selanjutnya itu juga ada dampaknya. Jadi yang kena dampak juga orang tua, anak-anak, dan membuat mereka merasa tidak berdaya dan hubungan keluarga retak. Jangan menyebabkan anak-anak menjadi korban dari kekerasan dalam rumah tangga. Dapatkan bantuan, boleh telepon ke hotlin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di 23432255. Dan sebagai orang tua, kalau orang-orang yang mendapatkan kesulitan untuk menangani dalam rumah tangga sehingga bisa menjadi kasar, boleh ngomong ke orang-orang, boleh ngomong ke keluarga, teman, profesional, atau telepon ke hotlin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di nomor 23432255. 如果有需要嘅话咧，就可以致电社会福利处嘅热线电话23432255。当然咧，都要提一提大家咧啲疫情嘅相关资讯。 Nah, pemerintah juga menyediakan vaksinasi gratis COVID untuk semua orang yang bisa mendapatkan ya. Jadi bisa booking online untuk menerima vaksin di CVC atau pusat vaksinasi komunitas dan juga klinik-klinik ya. Dan juga di rumah sakit publik, di tempat vaksinasi yang ada berada di tempat yang berbeda-beda atau janji dengan dokter privat. Jadi kalau ingin divaksin lakukan secepatnya dan di tempat-tempat CVC tertentu ada distribusi tiket pada hari yang sama untuk bisa menerima vaksin pada hari itu juga. Jadi untuk informasinya boleh ke website www.covidvaccine.gov.hk. Sementara itu untuk kesehatan itu, kesehatan dan kebersihan diri dan ke lingkungan juga penting ya. Jadi makanya cuci tangan dan juga lakukan sesuatu yang bisa untuk mencegah COVID, boleh ke website www.coronavirus.gov.hk. 如果有关啲疫苗嘅相关安排，如果想预约啊，又或者系想知道多啲关于相关佢嘅详情嘅话咧，就可以上到嗱预约嘅系统咧，就系www.covidvaccine.gov.hk。如果想知道疫情嘅多啲相关状况嘅话咧，就可以上到呢个www.coronavirus.gov.hk。 过完雨伞，风爱出远梦， 到晴朗时同迎后阳光。 明白努力后才有梦，同留在海港，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谁愿留身边，开展不忘信念。行动待明天，前路有阻隔难免， 成就要用未来突变，回头望起点，从未担心雨天，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生命，开始望信念，用我心脑代言，坚毅代言，建立每一天。寻梦者的长跑，尽全力领先。前希望面前，好好地锻炼，谁愿留身边，始终不忘信念。用我心脑代言，坚毅代言，建立每一天。寻梦者启前起跑线，在这狮子山下冲线，愿这香港同心一起重建。 为你送上呢一首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主题曲，歌曲名字是前 Warm Version。 师培，私家星期天。 早晨，今集的嘉宾咧，继续有来自印尼雅加达的 Jill Hans。我知你咧而家喺香港读紧书，同时间咧亦都做紧实习。知你喺香港读咗几年书啦，校园生活感觉如何呢？开唔开心啊 ？Hello， nama aku Jill Hans， aku lahir dan gede di Jakarta。jadi sekolah oke lah， great。aku sekarang bisa komunikasi dengan junior dan teman-teman aku， karena kita itu di summer hostel tuh bareng-bareng sama yang lain juga， jadi kita makan bareng。abis itu aku kemarin juga sempat belajar gitar dari junior aku。ya ini kompensasi gara-gara pandemi kemarin 1.5 tahun gak bisa ketemu teman karena di Indonesia sendirian di kamar mulu ya。jadi ya sekarang aku lagi do my best untuk enhance social life aku supaya nanti gede gak nyesel。 佢话佢觉得学校好好，好正啊！佢而家咧就同师弟妹同埋佢嘅朋友一齐住紧 summer hostel。佢话终于可以多啲交流啦。他们会一起吃饭，之前呢他还跟后辈一起学了吉他。他说现在都算是弥补之前一年半，因为他回了印尼见不到朋友的时间。回到来他现在很努力很努力，令到他自己的社交圈子可以扩阔一点。感受到你这个暑假应该是非常愉快的。我知道你之前是住宿舍的，最初有没有遇到什么的困难或者是一些难忘的事情呢？ Sekarang itu aku sendirian di hall karena ada policy soalnya lagi covid ya. Tapi kalau misalnya kesusahan tuh aku ada kesusahan sama local student karena dulu aku ada roommate dan kita berdua benar-benar mau connect dengan satu sama lain. Ya, tapi sayangnya kalau misalnya kita lunch bareng atau hangout bareng itu kita ngomongnya kayak interview. Jadi cuma sebatas tanya jawab, gak ada koneksi atau apa. Tapi kita berdua itu masih benar-benar berusaha untuk connect. Soalnya kadang-kadang aku masih mau ngajak dia makan, dia juga kadang-kadang masih mau ajak aku makan. Jadi ya meskipun agak awkward ya susah aja gitu buat connect sama dia gitu. Itu sih kesusahan aku. 佢话有啊，困难系佢同之前嘅室友，大家都好努力去联系，有时会一齐出去食午餐或者一齐出去行街，但系倾极都好似访问咁，倾偈嘅内容净系限于你问一句我答一句，可能因为佢哋冇咩共同嘅兴趣啦。佢话有时都真系会有啲尴尬噶，嗯。明白啊，有时认识一个新的朋友是需要什么话题都试下讲下，看看有没有一些共同的话题嘛。不过又不要给这么大压力自己的，尽了力就得啦。最后啦，好想知道你觉得香港有啲咩你系好中意噶？ jadi aku suka banget sama tata kotanya di Hong Kong. Jadi kalau misalnya ke Central atau TST, itu banyak gedung tinggi. Tapi itu orang jalannya cepet banget. Tapi kalau di Taipo itu beda banget. Jadi itu kayak kelihatannya kayak Singapura gitu atau kayak di Jakarta lah. Jadi yang aku suka lakukan itu kayak hiking sih. Jadi aku pernah ke Taipo hiking.Itu kita ke situnya naik bus, jadi lama dan bisa lihat scenery-nya. Itu aku suka banget lihat, kayak lihat berbagai macam scenery yang beda di Hong Kong. Jadi aku kadang sama teman aku suka jalan-jalan gitu, gak jelas gitu kemana, tapi cuman demi lihat kayak pemandangannya aja, kayak tata kotanya gimana, terus mallnya juga kayak gimana, jalannya gimana, abis itu tamannya gimana, ya gitu sih. 佢话佢好中意香港嘅城市格局，例如系去到中环或者尖沙咀，会发现好多高楼大厦，然后啲人会行得好快。但系有时佢去远离城市嘅地方，例如去到大埔咁，又好唔一样、哦。佢话睇起嚟好似喺新加坡或者系雅加达咁。佢话佢平时咧好中意周围去行下。有一次佢去大埔散步游览，坐过一架好旧嘅巴士，巴士慢慢行驶，去俾人欣赏唔同嘅风景。佢话佢真系好中意喺香港见到唔同嘅风景，所以咧有时佢会同朋友去下唔同嘅地方散步，有时都唔知去边噶，周围都会去。就是为了看不同的风景，香港不同的城市布局，山的外貌，不同的路，不同的花园。嗯，听到你喜欢香港的景色就好了。虽然香港不是很大，不过呢要讲特色的话，确实是有很多不同的风景，不同的地方，很值得大家去探索。希望来紧你会在香港发现到更多你喜欢的地方啦。今集多谢晒 Johans，Thank you。We gotta get up, you ain't gotta be down, gotta keep your head up. Everything's gonna be okay, gotta keep looking for a better day. So chatty chatty line, we gotta keep the bahagia. Even when the whole world falling apart, never really meant for you to lose your heart. Everything gonna be okay. Seiring langkah kita, terjalin indah. Mentari bersinar cerah. Sedihmu usai, kita merangkai.Something more